几个月先完，到时会重新招标。警方前年在粉岭截查一个网络工程师，在他的行李箱发现大量化学粉末、烟花棒、爆竹和无线电遥控。他在警戒之下说收取1万至2万元报酬运送这些物品。被告早前承认管有爆炸品罪，今朝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0个月。案发在2021年2月，案情透露警方当日在荣福中心外的行人路截查被告，在他的行李箱里面发现控罪所指的物品，经政府化验所的专家检验，确认涉案粉末是炸药原材料，无线电遥控可以用作遥距引爆。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日偏东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6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11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0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54点，升2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元，升1.2毫；恒生中国企业71.5元，升8.4毫；腾讯控股377元，升3.2毫；阿里巴巴99.4元，跌5仙；美团145.8元，升0.6毫；中移动59.1元，升1.75毫；比亚迪股份229元，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24毫，升了4仙；友邦保险83.25毫，跌4毫；京东集团207.4元，跌3.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9.436，瑞士法郎8.49，澳元5.414，加元5.822，新西兰元4.89，欧元8.383，每百日元对港元5.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1点，升18点。港金报1725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11美元，卖出184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圣佐治大厦咧，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咧，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都系已经清理好啦。而家车龙去到芜湖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智中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4，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道出你同我的心声， 然后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 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倪炳郎阿郎演曲。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东莞市乡市公益互助会会长李嘉莹虽然今年只有36岁，他所策划并实施的多个项目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奖金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102.8 大湾区之声。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四人组合日本嘅唱作天团胡子男乐团喺日本方面为东京复仇者星夜决战篇嘅主题歌曲献唱。今次嘅作品亦都嚟自藤原聪自己亲自监修，歌曲可唔可以好似佢哋前作 Pretender 一样，成为一首喺公信排行榜长盛嘅音乐歌曲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男乐团。White Nois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胡子男乐团 White Noi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月二十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 嗨，好精神啊！今日星期一， 正唔正？耶，精神，精神。 因为我哋今日咧系有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嘅，咁啊，所以浸桑拿特别就精神啲啦。 今日呢个音乐类型 ，suppose 系会令你迷幻，我都唔知道迷幻系一种叫精神定系唔精神 嘅状态。可以浸淫喺当中咯，可以享受喺个音乐当中咯。 系呢、這个就系 trance， 嗯， 就系呢一个有人译做出神音乐啦。 OK， 虽然都好少咁讲噶，即系你夹硬要译 就 trance。 trance 通常都系讲 trance 一种电子音乐嚟嘅，咁啊，真系讲九十年代头开始就喺欧洲兴起啦。 系 啦，咁啊，究竟详细点啊？啲音乐系点咧？会唔会有一种如常出跳嘅感觉呢？即系精神啲，定系迷幻啲，定眼瞓啲咧？咁你知啊？ 希望大家可以即系舒舒服服咁样过去呢个星期一啦。即系通常大家翻完工都攰噶啦，系咪？俾、 啊、 大家放松一下。 真系惨，一个礼拜第一日已经觉得开始攰啦。 喂，通常系咁嘅，你唔觉得由礼拜一开始倒数上去礼拜，即系倒数去礼拜五嘅时候，系嗰个攰嘅程度由礼拜一最攰去到礼拜五最精神系咁样噶嘛？通常都 哦，应该我嘅感觉系调翻转噶。肉体上面咧就系礼拜五最攰，精神上就礼拜一最攰咯。 系同意 。因为你 suppose 星期六日休息完，星期一嗰下咧就应该啊，身体顶得住，但系个脑里边就觉得仲有五日先放假，救命啊咁咯。 通常咧呢一啲嘢咧就我想讲咧就系、是、你讲起呢样嘢，我谂起啱啱我周末嘅经历， 系 就系、是、咧我有时开始。越嚟越討厭用呢個社交平台嘅原因就係咁樣，就係嚟自呢啲咧網上嘅毛病呻吟咯，我稱之為，因為你都知道，即係大家而家好習慣有啲咩嘢咧，都會靠社交平台嗰度抒發噶嘛，即係好或唔好啦嚇，即係有啲開心嘅嘢又會喺嗰度分享啦，唔開心嘅嘢又會喺嗰度分享啦。咁通常開心嘅嘢咧就俾多啲人睇噶嘛，唔開心嘅嘢咧就俾少啲人睇，或者可能真係好。親近嘅朋友先睇得到噶嘛？我開始厭倦呢一個遊戲嘅原因咧，係自己嘅朋友圈子入邊咧，即自從呢個 I G 發明咗綠圈之後咧，我發現原來女人嘅世界真係好複雜。 綠圈即係 close friend， 係啦，即係你就算加咗一個朋友嘅 I G， 你 follow 咗佢，佢 follow 咗你，但係你冇俾佢加入呢個綠圈入邊咧。你都係睇唔到一啲某部分小部分嘅一啲分享一啲 status 咁樣嘅。事關咧，今個 weekend 喺一個朋友嘅圈子入面就出事啦。話說咧，我有一班朋友啦，唔使理佢係咩時期嘅朋友啦，總之唔係呢個圈子嘅 ，OK， 唔係呢一行嘅咁樣。咁然後咧。佢有啲朋友喺度約緊食飯嘅時候呢，咁然後突然間喺呢、這個group 入面討論到，就係喺某一個我叫做朋友 A 啦 ，OK， 有個女仔叫朋友 A 咁樣，佢就突然間有好多嘅朋友就向呢個朋友 A 去慰問佢點啊，你冇嘢啊嘛咁樣，咁然後開始呢就有另一班即 group 入面另外一边嘅朋友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你会突然咁样问朋友 A 佢有冇嘢嘅呢，咁样明明佢嘅社交平台都冇讲啲咩格咁样。 哦， 咁但係原来呢喺呢个 group 入面分咗两批人㗎噃，就 係、 是、一批呢就同朋友 A 就熟啲嘅，一批同朋友 A 就冇咁熟嘅。咁跟住，然後就開始有人話啦，啊唔係啊，佢頭先 I G 咪話自己點點點點點咯，咁、 哦、 就出事啦。 哦，即係簡單嚟講，就有一個事主朋友 A 咧，佢一個 story 咧就有啲人睇到，有啲人睇唔到啦。 係， 但係嗰班人就全部喺同一個 group 裏邊嘅食飯。 係啦，最慘就係咧，喺呢件事上咧最尷尬嗰樣嘢嬲嘅咧。并唔系冇被 at 入绿色圈嗰啲朋友，佢哋都未嬲啊。朋友 A 就嬲咗先。 点解啊？ 因为佢嬲，点解嗰啲人要爆佢？即系我咁信你，我加咗入你入呢个绿色嘅圈入边，就系俾一啲秘密系唔 suppose 大家都知嘅。点知你就公开喺个公海嗰度讲咗出嚟咁样？ 咁因为佢唔知道你有边啲人系属于绿色圈，边啲人唔属于绿色圈， 所以呢啲咪尴尬咯。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嘢就系咧，你唔知道边个人其实睇到或者睇唔到你嗰个朋友嘅一啲内容咧。你一喺上边讲咗咧，你其实摆得上去，你就要预咗全世界都会知道。其实我觉得网络嘅世界系冇秘密嘅。 你知唔知呢一样嘢？我真系有真实思考过咧。究竟我需唔需要因为咁样而开一个社交平台？ 嗱，嗰样嘢就咁样样嘅 ，OK？ 即系嗱，我哋嘅身份咧，我哋对身边无论生活啦、工作啦各样，我哋总会有好多意见啫，系咪？ 系 啦，好与唔好都好嗰啲冇问题啊，好嗰啲我哋正常自己用紧嘅社交平台摆就得啦。唔好嘅谂法或者唔好嘅意见，我哋都要筛选边啲应该即系摆出嚟啦，喺我哋嗰个公开嘅 account 嗰度啦。咁所以我系曾经有谂过，我系咪应该要开一个私人嘅 account， 俾我可以抒发呢一啲叫做负面啲嘅谂法，或者一啲唔好嘅或者唔正常唔会喺自己 account 嘅意见啦。 你咁多呢啲意见嘅咩？ 好多噶， 我冇噶， 好多噶，例如 我人好正面， 例如我觉得奔神， 我觉得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美好。 我例如我会好厌倦，点解奔神每次影相只眼都合埋噶啦咁啊？ 啊系，呢样嘢系真。 我每次都要整完张相要 check 佢对眼啦咁。 我求下你开一个私人嘅 account， 你净系俾自己睇好啦嘛？你当自己做 铺晒所有你合埋眼嘅相出嚟 啦，系啦，你净系当俾自己做个记录，你可以勉强加埋我落去嘅咁 啊。咁我就谂紧。我系唔系应该要开另外一个咁样嘅社交平台，俾我去抒发嗰啲嘅意见呢？即系例如对于行业里面嘅嘢啊、行外啊、生活啦、啊，或者哪怕你出街俾人打尖都好啦，呢啲好负面嘢，大家平时唔会喺我嗰个社交平台见到噶嘛。咁好啦，咁我就谂 ，OK， 如果开一个做呢件事冇问题嘅，跟住我就谂啦，咁我究竟应唔应该攞个 account 去 follow 一啲人咧？ 系咯， 我应该 follow 边个呢？又或者褪后一步，就系嗰个 account， 其实我本身预唔预俾人睇咧？ 吓，或者系预唔预你 at 咗一啲人，嗰、那个人系要知道你呢个 account 嘅身份系边个人咧？咁样 系啦。咁跟住我有个答案俾自己嘅，就系嗰个地方你当唔使一定要俾人睇嘅，其实系纯粹想好似写日记咁样写咗喺度 post 出嚟，抒发咗就算啦。 嗯， 咁好啦。如果我个目的纯粹为咗抒发咧，好理性啊！话你听， 点解你唔写日记啫？ 我连写日记都唔使啊！ 吓， 如果我纯粹为抒发，我只需要揾我好信得过嘅朋友或者我另一半讲咗佢，我就完成咗抒发呢件事。 树窿啊，系嘛？ 系啦， 其实大家都系需要个树窿啫，有时候 系啦。咁所以我最终 find out 就系我唔系要为咗出一个 post 去得到别人关注或者一个 attention seeking 嘅一个举动嘅话咧，其实我系唔需要开一个额外嘅 account 去做呢件事嘅，因为如果开完 account 冇人知道 account， 我做呢件事系冇意 义 嘅咁样。 系啊， 而我知道我心底里目的唔系想人氹或者人呵啦，叫做我纯粹想呻咗出嚟咁解嘅。 即系例如俾奔神恰嘅时候， 系啦， 咁你同身边人讲咪算咯。 系啦，即系我就同讲阿斌啊，点点点，我唔需要开个 account， 开完摆完上去，除非我有一铺人，我好想隔咗一年之后，我想睇翻上年我信咗啲咩啦。咁但系我谂我唔系一种咁嘅人啦。 但系唔系噶， 所以我冇咁做咯。 我发现呢个世界有啲人系好得意嘅。我明白你讲个概念，而我身边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真系有咁样做嘅。我系用咗一段时间先参透到嗰个私人 account 系我身边嘅某一个朋友，即系佢本身 follow 咗我，我唔知咩人嚟。我用一段时间先参透，我原来佢就 系 朋友 A 咁样先算啦。跟住咧，佢其实我有时觉得佢有意无意咧。在那个私人的 account 度咧，就 po 一啲跟佢生活有关的不开心的事情啦。佢系想有人主动去关心佢、 哦， 但系佢又不想兜口兜面话俾你听呢个我嚟噶。 嗯， 即系佢觉得佢用呢、這、一个透过呢一个嘅 account， 佢可以观察到佢身边有边啲朋友系真正咁关心佢嘅。 系 有啲乜嘢朋友咧，系纯粹平时得闲无聊倾偈嘅啫，即系嗰个朋友嘅层次嘅差别咁样样。但我好怕噶，你呢种就 系、 是、学你话斋就系嗰种好 attention seeking， 有嘢你讲咪讲咯。 我觉得冇所谓嘅，即系假如你要认清自己系想要啲乜嘢，然后你开啲咩 account 咯。即系譬如用你头先个例子，你嗰个朋友系。佢就係要做 attention seeker， 或者唔好咁难听 attention seeker 呢件事好似好负面啦、或者係佢有时好想人嚟氹，但佢唔知点开口，就算好 close 嘅 friend 佢都开唔到口，佢要做呢件事。咁我觉得如果你好清楚知道自己係想要咁嘅话，咁你就做返相应嘅举动，即係开一个点样嘅 account 或者 follow 边啲人俾人哋知道啫，咁我觉得係冇问题嘅、但係最紧要你要知道你嗰个 account 諗住点样用囉。即係例如原来你成件事係唔諗住俾外人知道，纯粹自己 發泄嘅 發泄開心，好似我頭先嗰啲咁，咁你就要諗清楚，你係咪要開個 account， 然之後去 follow 人哋，俾人哋睇到啦咁。咁亦都調翻轉就係、是，其實你都有禮儀噶嘛。如果你睇人哋個 account， 你知道佢本身係一個 private account 嚟嘅、嗯，即係譬如 IG 都係噶嘛，你要 follow 咗有啲先睇到噶嘛。咁你明知道有啲嘢你可以 follow 咗你先睇到嘅時候，咁裏面嘅 content 你就好似你去翻你本身個故仔咁咯。 嗯， 就是、你系唔系随便都可以将佢 share 俾人呢， 或者冇一个公开场合咁样。你要关心人唔紧要，私底下关心。有啲人嘅关心系唔想俾太多人去知道嘅。 系啊，系啊。 佢净系想你私底下，比如你面对面嘅时候同我倾开偈，你先嚟关心我啦。有时我唔知道，可能成六七八个人一齐关心我嘅时候，我系咪真系 handle 到或者接受得到噶嘛？有啲人你都知道，即系朋友圈入边总有一两个把口系碎铁噶嘛。咁你碎啲嗰个走嚟问长问短，我唔想复佢，咁点啫？但我又要夹硬同佢做朋友，因为佢系你哋嘅朋友，嗰下先死嘅真系。呢啲系好多近年喺生活体验到嘅， 系啊。 所以我而家尽量都唔会。即系你见我点解咁耐唔玩呢啲社交平台咧？你成日问我点解唔玩呢啲？ 系啊，我见你好少玩啊！ 我通常都系净系 share 啲开心嘢咯， 例如有嘢买咯 嗰啲咯。 咩啊？ 通常 share 同波性嗰啲啊， 哦系啊， 同波性嗰啲做完嘢咁，大家都有冲劲啦，咁嗰啲啦，或者做完访问就觉得哇好开心，呢、這个访问好有意义。 你都唔系个个嘉宾嘅访问都 post 噶， 都会嘅，都会嘅。 你都系 咁噶，系咪可以？ 我啲开始同你做统计啊！ 我开话 private account 净系 post 嗰啲我想 post 嗰啲先之后， 同埋你就系 post 嗰啲啊！我最近有嘢想买啦，咁样嗰啲咧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啊！而家呢啲无伤大雅嘅嘢摆上网讲冇乜所谓啊嘛， 系 我唔想伤到自己身边朋友嘅心啊！ 系 好，而家越大年纪咧，啲人嗰个接受程度越低嘅，即系啊，越容易受伤害啊！算啦， 玻璃心很重啊！ 系啊，即系你后生仔嗰阵时，大家讲下笑。转个头，第二日唔记得，而家唔得啊，记好耐啊，啲人， 同埋啲人会 cap 低啊， 系啊， 同埋可以揾得翻啊， 仲要 cap 低再 send 俾人，哇！你睇下佢咁样嗰下先死，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要有品咯， 好紧要， 系啊，即系所以个社交平台太多嘅勾心斗角，可能令你好攰，所以可能同奔神一样啊，即系有个 account， 但唔 po 嘢，就系做 CD ROM 啊，唯独啊。人们怎评价？一个人有真有假，怎能用虚无人的回答 ？Profile pic 转一转吧，但变得款 filter 只可跟你同化，哭饮那款过气吗？ 火药，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彻底戒掉拍 a r t y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don't hide you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got nothing to fear， of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你得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懂了讲最迟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人是亦是我。 海婷十秒限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早前派出救援队参与土耳其地震之后的救灾工作。救援队指挥官于文扬说，在地震灾区一共出动19次，269人次，搜查32至40栋建筑物，排查13个区域，搜救总面积相当于大约5个标准足球场，成功救出4个幸存者。于文扬说，首次和国家救援队合作，形容对方好似公司前辈带领一个实习生，为本港救援队提供宝贵的搜救合作经验。他又说，国家救援队可以连续14日在灾区进行救援工作，而现在本港申请的注册救援队规模只可以进行7日的救援。保安局政府保安事务主任朱文龙说，特区救援队59人，当中有大约10个人是来自医疗团队、入境处和保安局等。他感激各方的支援，令到救援行动可以更加顺利进行。大家乐集团旗下的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早前宣布，今明两日暂停供应午膳。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大约有500个学生受影响，学校容许小五和小六学生自行外出午膳。有同学说，未试过在翻学的时间外出吃饭，虽然学校的饭盒比较有营养，但是快餐店的食品比较好吃。校长说，大约四成的学生有家长安排外卖或者带饭给学生，大约两成半的学生回家用膳，又或者离开校园吃饭。他承认有家长不满意活力午餐暂停供应午膳的安排，希望供应商做好检查工作，恢复公众的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据报访问俄罗斯，和莫斯科商讨乌克兰问题。有俄罗斯传媒说，莫斯科是王毅欧洲访问的最后一站，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作用。而路透社就引述消息说，王毅在俄罗斯将会就可能的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方案进行会谈。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中方将会发表一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 外长秦刚应印尼外长雷特诺邀请，听日起访问印尼三日，主持召开中国印尼双边合作联委会机制第四次会议，并且到访东盟秘书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话，今次是秦刚在农历新年之后的首次出访，期间将会会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中方期待透过此行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巩固双多边层面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结出更多硕果，都期待同印尼和东盟方面密切合作，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东亚合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日偏东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大致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而家去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God. We can live for the generation. 多成啊，你觉得你是悲观底啊还是乐观底的呢？ 斌臣，我觉得自己是乐观底的人来的。因为有些事你曾经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啊， 点知有一日佢又出现翻，所以永远 never say never。等下等下，总有机会再见翻面。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We gonna stick together like Ash and Pikachu 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那种曾经试过给失败把梦摔破不是欺骗安慰是跟你坦白说 It happens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 Get back on your feet and I stay optimistic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ith life, babe 2019年一位 fans DM 他的一个 message 启发了他写了这一首歌听过有 Tyson Yoshi 的拍档作品叫 Optimistic Replace it all with burning down to ashes. It's a new era making my watch me. Come watch me. XD 的新派头作品叫做 New Classic， 怎样可以 keep 住做到自己的初衷呢？爱情上面得不得呢？ 谁故意悄悄在乎你？ It's me, oh no， 谁每个细节在牢记？ What do I do？ 说真的放马过来，这化学作用看不清世界变万里，我在接触，明明心痒痒却要扮冷静，停停，这次我也就包秒太拼未完，我志在梦想。It feels like my first time， 沉溺于恋爱这个意识恐怕未停。Every time like this time， 要怎个弯 ？Cause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每次拍拖都当初恋咁样看待，话唔定咁样就能够睇到对方闪闪发光嘅地方咧。听过马天佑嘅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but 第 N 次初恋》。 Driving me crazy。当你偷我手逛街，事情越来就越怪。心理该成什么的状态？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一时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猜，不停摆左右右，难捉的变幻球，还望你 身边夜聪明豆，可能男孩子会喺度谂紧，究竟嗰啲女仔谂紧咩咧？其实可能我哋谂得咁复杂嘅，只系等紧你行前嗰一步嘅啫。 浪漫是基本规条，一靠近你便用电。浪漫是家中心跳，闪转夜幕下影。 吹的歌 Venus 的派对作品叫《公主抱》。乐观啲谂啊，其实对付女孩子咧，做好基本步就得噶啦。 在话苦字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假，让我讲对笑望卡心烦，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转眼，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心眼，望你一眼眼依要相挽再不折返，期待把发一一 听过 JW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陪你》啊。公平啲讲咧，麻烦令人难以捉摸，唔止女仔嘅，有一啲唔知道自己想点嘅男仔咧，都会咁样样嘅。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you can see whatever.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say jump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u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嚟自今年女新人 Nancy 乖乖卓瑶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啦，曲词编监都有 KVT 嘅，有呢首叫 Teaser。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话：，关于王毅访俄嘅情况，中方会及时发布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中国正系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嘅致命性支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的时候说，源源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就是劝和促谈，美方无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中方都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汪文斌说，美方应该切实反思自身的所作所为，多为缓和局势劝和促谈做实事，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和平的一边，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在天气方面，广东地区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日偏东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就去到摩士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上怡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明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旺角、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屯门公路丽城上斜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天啊，点解玩玩星期天要得翻我一个人啊？ 子豪爸爸，唔使怕，等我帮你搵翻个拍档啦。 咁开心？ 你想要一个识茶道嘅拍档，定系想一个睇好多书嘅拍档啊？ 识茶道啊！ 大家好啊，我系好中意饮茶嘅思思妈妈。想知道我会带啲乜嘢新元素入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就要听住逢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嘅玩玩星期天啊！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热线。 大家好，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是一个发明家， 我是创科人员。 科研并不是冷冰冰的科技创新，每个创科人员其实都是有血有肉有梦想。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创科梦工厂》，每集请来一位本地创科人物，娓娓道出他们科研成果背后的动人故事。 今晚7点半， 港台电视31。 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搵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仲有4日，有问题可以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一界声音像海儿，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让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佢喺另一个次元嘅世界，系话俾你听。今日我哋音乐 sauna 想讲嘅音乐类型就系 trance， 真系另一个次元。我觉得好似睇紧嗰啲 tron 咁样。 其实你呢个理解都冇错嘅， 系 因为 trance 特别系喺90年代出现嘅时候，都有人会形容好似系嚟自未来嘅声音。 OK， 嗱，基本上一个好经典嘅 trance 呢一种音乐，或者我哋一开始有讲啦，有人亦做叫做七神音乐， 系 嗰、那个最 proper 嘅初，唔好话初型啦、 嗯， 最基本以前嘅形态就系而家听紧呢一首歌，你会听到晒。嗱，佢系嗰啲 four on the floor 咧，即系4/4咁样样嘅节奏咧， 好容易数嘅一个拍子嚟。 然之后佢嘅速度都比 house 可能快少少啦。我谂呢度听落去应该130左右啦、嗯，如果大概个 feel 系。然后咧，佢用嘅声咧，嗰啲真系好多合成器嘅声嚟嘅。 系系。 然后佢好少人声嘅。 O、okay、K。 然后佢成个气氛咧系不断向上推进，所以英文啲人会形容系一种好 uplifting 嘅音乐嚟嘅。 O、okay、K。 然后佢嘅重复性非常之高。咁你会觉得咁重复性之高，咁点样又做 uplifting 啦？咁呢个就系佢犀利嘅地方啦。 点样不停向上推进呢？ 系啦，佢系重复紧，但系佢嘅重复系有推进，所以就会令到你有一种迷幻嘅感觉，或者有一种星仙、啊、或者元神出窍，就系、是、个人慢慢好似离开咗你个肉体。好多人会咁样形容呢一种音乐俾到你嘅 所以中文就叫出神一幕，就可以個人聽到哇，係好投入啦，出咗個神咁樣。係 啦，如果你有機會喺現場睇一啲户外電子音樂節啦，有啲 DJ 真係打一 set 都係 trance 嘅音樂嘅話咧，就會感受到成個人係好似跟住個音樂，真係有一種元神出竅嘅感覺嘅。咁我係體驗過嘅。咁嗰陣時即係而家比較 hit 啲，大家都會奉佢為 trance 嘅神咧，就係、是、嚟自荷蘭嘅 Armin van Buuren 啦。咁佢就玩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即係佢都係真係圍繞咗喺一個 commercial 嘅世界裏面，但係佢仲能夠可以秉持住繼續孭住 trance 呢個音樂嘅名號去 promote 咁樣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咁樣。咁但係如果講翻 trance 呢一種嘅音樂咧，你聽落去其實佢好似係 mix 埋咗好多唔同類型音樂喺當中嘅。 例如咧？ 例如咧，佢會有Acid House 啦、，Acid House 之前有講過喺即係後屘去到英倫嘅地方比較多。其實佢啲 House， 但係咧佢用嗰啲聲係用嗰啲合成器，特別嗰啲303嗰啲 Bassline Synthesizer 咧，佢扭到嗰啲聲會有一種好酸性，係啦係啦，迷幻嘅聲。 所以加埋 House 嘅特點就有啲 Four on the Floor 嘅一個節奏喺度啦。 但係同時佢又融合咗 Techno 喎、即係 Techno 打落去嗰、那個嗰啲 Kick 嗰啲 Snare 咧。特別嗰啲 kick 嘅嗰啲咧係比較冷冰冰啲啦，我會形容。 所以就 kick kick 地， 就 kick kick 地啊！你聽落去。 kick kick 地， 係啊。咁所以，因為嗰段時間其實喺歐洲嗰邊，即係 acid house 啦、techno 啦，喺80年代尾、90年代頭都係好 hit 啦。你 UK 嗰邊特別即係呢兩樣都係好盛行啦。咁而 trance 咧就係、是、受到呢兩種音樂影響之下，慢慢嘅一個變奏嚟嘅。咁叫做呢個出神音樂 trance 啦，咁但係一個仲有一個好容易會理解到佢嘅音樂嘅特質啦，就頭先講嗰啲之外，就係、是、其實佢無論係個 breakdown 啦，或者個 build up 啦，都係好長嘅。一首歌講可以六七分鐘，因為佢要夠長時間，先至可以俾佢做嗰個 portion 做到啱啱講嘅 uplifting 喺度。 哦，但係啱啱聽完一次你啱啱播呢一個嘅背景音樂咧，其實基本上聽曬成個 track， 好似佢個變化或者佢個旋律上唔會有太大嘅一啲上落或者太大嘅一啲變化喺度。 係啊，佢就係不斷重複緊嗰段旋律。 但系你就會聽得出嗰個力量就慢慢由小到大， 因為佢慢慢加嘢落去，慢慢加落去嘛。嗱，而家佢應該係一個屬於 build up 緊嘅位嚟嘅。 OK， 因為個 kick 一路都未到啊。嗱，你再聽下，你而家 build up 緊喎。 啊， 係啦，個 kick 一嚟 就慢慢越嚟越豐富。 係啦，個 kick 一到嘅時候又俾咗個 impact 嚟，咁所以佢就有一種其實個旋律都好似喺度重複緊嘅，喺度推進緊咯。 係，咁但係呢一個 trance 嘅音樂類型，你頭先講到喺九十年代開始就出現，係咪九十年代啊？ 係啊，如果數翻啲人會講1992年呢一年係一個幾重要一年咯，對於 trance 嚟講。 點解會突然間有一個咁樣嘅轉變喺度？即係由頭先你所講嘅一啲 acid house 啊，或者係唔同嘅一啲音樂再轉化呢個出嚟，通常都會有個原因或者 有 一個地點噶嘛。 係啦，嗰、那個地點咧就係喺德國呢一度啦。而嗰件事咧，好多人會講個觸發點咧，就係、是、柏林圍牆倒下。其實真係音樂真係離不開歷史嘅。因為喺柏林圍牆仲喺度嘅時候，咁你有分西德同埋東德啦。咁西德嗰邊嘅就會多啲比較即係點樣講咧？一啲 party 啊，浮面啲嘅。東德嗰邊咧，可能就 underground 嘅嘢多啲嘅。咁但係當去到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咗之後，咁大家可以互相交融啦。咁特別喺可能你東德嘅人，佢可以進入西德一啲以前好 underground 或者佢喺嗰個佢哋嗰邊冇能夠 access 到 have access 嘅音樂嘅時候，佢突然之間成個 crowd。屬於德國嘅電子音樂突然之間合併咗，咪擴大咗咯，係啦。咁嗰段時期，咁大家就會開始去揾啊， 即係合體進化啦， 合體再進化，然後係啦。咁跟住 數碼暴龍， 係啊。因為如果你要講嘅話咧，真係喺柏林呢個地方係真係幾係 trance 嘅一個溫床嚟嘅，係啊。即係頭先講就大家完咗嗰、那個即係政治上嘅問題之後，大家就會成日去 party 啦，跟住大家就會揾啲新嘅音樂啦。咁除咗柏林就係一個好多 party 嘅聖地。大家會好多音樂上嘅交流啦。另一方面喺法蘭克福咧，就係一個好多音樂創作嘅一個地方，好多 producer 喺嗰度就係揾啲新嘅聲啊，再加上有埋嗰啲 synthesizer， 佢哋可以用得到嘅時候，一路都講電子音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個器材出現，令到個門檻容易咗。 踏入，然后啲人就可以攞嗰啲嘢，我就算唔识音乐，我都攞嚟攞下、捽下、玩下咁。 所以听得出好有德国嘅一个气息，就系因为德国俾我感觉成日都系一啲声音上咧系好工业噶嘛，好机械化噶嘛。而我听到 trance 俾我嘅感觉就系嗰种好头先你所讲嘅好未来啦，好机械，好多合成器嘅一种声音咯。 系啊，甚至乎其实佢有一个初型啊，即系喺柏林围墙倒下之前，七十年代大家会识 Kraftwerk 啦，跟住另外一对，譬如就系、Tangerine Dream 啦，咁都系一啲电子音乐先锋嚟嘅。咁嗰阵时，其实佢哋已经特别系 Tangerine Dream 咧，佢系一对 psychedelic band 咁样样。 OK， 咁但系佢哋慢慢开始咧，就系随住有嗰啲嘅电子音乐嘅仪器咧，佢哋开始玩一啲 psychedelic 嘅 soundscape 啦、即系佢。可能第二張專輯大家去聽嘅話咧，你就會聽到，咦，佢嗰啲迷幻感覺係真係電子感多啲、第一張專輯咧都係比較 rock 或者 psychedelic rock 嗰種嘅，咁、所以佢哋呢個Tangerine Dream 呢一隊嘅叫做電子音樂 band 咧，你可以理解做，其實佢都代表住一個叫 Berlin School 嘅一個電子音樂嘅出現嘅， okay. 即係佢哋就係講緊一個流派，就係、柏林。系啦，即系有时你会个 old school new school 啦，咁 Berlin school 就系讲紧喺柏林嗰边嗰一班音乐人佢哋去玩嘅音乐，咁所以头先讲柏林嘅呢个 background 啦，其实德国嘅音乐电子音乐由七十年代开始玩紧啦，咁、再加埋嗰个开放之后咧，去到八十年代尾，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冧啦嘛，咁、然后其实头先讲一九九二年 trance 叫正式俾人有个名俾佢嘅 认识到啦， 系啦，咁所以嗰个时期咁样嘅推进就差不多啦，咁所以柏林啊或者系法兰克福咧都系一个比较人哋会讲得多 trance 比较早期成型嘅一个地方嚟嘅。 咁、okay. 而头先讲法兰克福就好多德国嘅制作人开始做一啲歌啦。咁其中咧有一个叫一个组合啦，你可以称之为叫 Jam and Spoon。 OK， 咁啊嚟自德国嘅一个组合啦， 即系果酱与匙羹。 Jam 系果酱与匙羹。 OK， 系啦，咁啊亦都随住法兰克福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点咧，嗰度越嚟越多夜店出现啊，大家会去做啲音乐咧。咁、Jam and Spoon 咧喺一九九二年。佢哋咧就 remix 咗一首歌，成為咗一個幾經典嘅作品，俾人都以為係 trance 裏面咧其中一個，哇咁多年 all time 嘅一個 classic 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就叫 The Age of Love 啦，咁就係一個由 Jam and Spoon 所做嘅 remix 版本噶嘛。第一首揀嘅就係呢首啦，大家可以聽下1992年呢一首 classic 又係點樣樣噶啦。Come on。Come on, dance with me, move your body, your legs a bit. 首歌的原曲咧就系、是《Age of Love》嘅，就系、是《Age of Love》啦，系啦，即系同名歌咁啦。咁但系呢一个版本被誉为一个 classic 咧，就系、是、Jam and Spoon 嘅一个 remix， 系1992年推出嘅咁。 嗯， 咁啊，其实 Trans 一路即系头先讲，即系德国嗰边佢有佢嘅古仔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可能你会听过啲人讲，我、哦、喺英国嗰个 Trans 嘅圈都好似其中一个几重要嘅指标嚟嘅咁样。咁但系咧，必须要讲，我都系 research 咗先知道，因为一路以嚟我都以为欧洲啦。 嗯嗯， 但系原来。在英國特別點解 trans 會咁盛行呢，你要多謝印度呢個地方，你真係估唔到， 估唔到，喂，千絲萬縷，我哋好似咁耐以嚟啊，做咗音樂 sona， 好似好少提到印度咁遠喎。 係啊，但係點解關印度事呢，又要提一個人名啦。呢、這個人呢，我哋上次講Ibiza 嘅 Betty Eric 啦，或者講Acid House 啦，都會有提過嘅一個人呢，叫 Paul Oakenfold 啦。 OK， 係啦，阿 Paul 啦，我哋簡單啲講，好唔好？容易記得。咁就因為阿 Paul 哥就即係嗰陣時講Betty Eric， 就係佢哋我去咗一個 trip 喺 Ibiza， 跟住就成班 friend 四條友去完之後覺得哇呢度啲音樂好正，於是乎咧就帶咗翻英國，就 將 係啦將 Ibiza 嗰種 style 咧帶咗去英國嗰啲 club。嗰度就開咗一連串嘅一個世界啦。咁呢個阿坡咧就好勁嘅，即係周圍去嘅。咁咧佢亦都去咗一個咧喺印度嘅地方叫 Goa， G-O-A， 咁有人中文譯做果亞啦。咁呢個地方咧其實都係一啲叫做派對嘅聖地啦，即係好似 Ibiza 嗰啲咁。只不過佢冇咁 commercial。 OK， 係啦。咁經嗰陣時脱離咗葡萄牙嘅殖民之後咧，咁印度嘅呢個 Goa 咧，咁都好多歐洲人啦，或者美國人去嗰度就度假成啊，咁嗰啲就好自由啦，中意做咩做咩嗰啲啦。咁所以嗰度就衍生咗好多嘅 party 嘅。咁其實講緊呢件事嘅出現咧，係可以追溯到即係60年代已經開始都有㗎啦。 咁好早期， 但嗰陣時係未即係電子音樂未咁盛行啦。咁所以再加上印度本身可能有啲本土嘅文化咧，嗰陣時興啲咩咧？嗰啲 party 可能係會有 live band、 okay. 玩 psychedelic rock。 OK， 迷幻搖滾啊， 係啦。咁只不過慢慢出現咗電子樂器，佢哋可以再玩咧。於是乎，佢哋就將電子音樂咧變得 psychedelic 啲啦。咁嗰樣嘢好 underground 嘅嗰件事，因為你喺其他地方可能你嗰個年代好少聽到呢種音樂啦。 OK， 咁所以阿 Paul 嗰陣時佢有機會去到Goa印度呢個地方去做嘢嘅時候，佢就聽到哇呢一樣嘢好有趣，呢種 psychedelic 嘅電子音樂，其他地方好似真係冇喎，有嗰種。即基本上佢哋好似做所有音樂就希望令到你有種元神出竅啊，好放鬆啊，好 uplifting 啊嗰啲啊， 好似聽未聽過咁樣嘅一種感覺係嘛？ 係啦，於是乎咧，佢去完嗰度之後咧，佢就將又係啦，將呢一樣嘢帶翻去英國嗰度。咁、但係佢覺得呢一樣嘢好 underground 嘅，嗰陣時喺即係Goa 嘅 psychedelic 嘅嘢，於是乎佢就諗緊我點樣可以將呢件事同主流 commercial 可以擺得埋一齊咧，咁佢嗰陣時做咗一個好破天荒嘅 mix 嘅，叫 Goa Mix。 OK， 1994年喺 BBC Radio One 一個大嘅 radio， 大家知啦，做一個咁樣嘅 DJ mix。咁啊，講 Goa 呢種音樂嘅放落去，咁咧裏邊佢就係用咗一個方法，就係、是、將一啲電影嘅對白、或者一啲電影嘅音樂嘅 soundtrack， 可能有啲 Blade Runner 啊諸如此類嗰啲咧融合咗，因為頭先你講得好啱啊，你覺得 好有 Tron 嘅感覺。 係啦，佢就係將一啲你好熟悉，可能喺電影嘅 soundtrack 裏面有嘅音樂，你可能冇聽過，各樣之下撈埋一齊咧，放咗喺嗰個 mix 嗰度。 OK， 而嗰個 mix 就成為經典啦。後世到而家咁樣，早幾年我見啲投票都係話，即係阿 Paul 嘅呢一個 Goa Mix 咧係 All Time Number One， 大家投選嘅咁。 Okay. 就係咁樣。將一個在叫做印度的派對聖地一個所謂 underground 啲嘅音樂帶咗去英國一個主流嘅 radio 之後咧，就慢慢擴曬、然後就咁德國有德國玩啦，咁英國又有啦，咁其實就譬如意大利啊、比利時等等地方，好多地方都有嘅。咁但係時間關係，我哋 pick 咗兩個地方，咁所以一路咧就發展咗好多呢一啲嘅即係音樂出嚟。咁去到而家咧，其實 trance 嘅分支係多到傻嘅，有 psy trance、psychedelic trance 就頭先講，即係好貼近 goa trance 嗰種啦。跟住有 vocal trance 啦，即係話多人聲嘅 trance。跟住亦都會有一種叫hard trance 啦，即係可能 hardcore 啲啊，或者好多咩 techno trance 啊，即係非常之多。大家 呢樣偷嗰樣咁樣。 係啦，只不過係佢係想將 trance 好多唔同嘅類別 即係再鮮明啲，等你知道哦邊啲打邊邊啲，邊啲打邊啲咁解。因為好多人去做啦咁樣，咁就係一件咁樣嘅事，所以一個好大嘅世界嚟嘅。咁啊，所以喺呢半個鐘頭，另一首為你揀嚟咧，就係其中一首啊，破當日喺個高音 mix 裏邊擺咗嘅一首作品。呢首作品嚟自 Man with No Name。Man with No Name 嘅 Floor Accents Day Glow Mix 咧，就係擺喺個 mix 裏邊，即係阿坡嘅嗰個高音 mix 裏邊，1994年嗰個非常出名嘅。咁啊，嚟緊香港有個國際電音樂節咧，都會有一個 stage 專係玩 trance， 大家有興趣了解咧，到時你可以睇下嘅。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四率团到访广州和深圳，展开上任之后首次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访问。他早前说，随着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争取在短期内尽早到访广东省，尤其是大湾区各城市，经和相关内地单位协商之后，定于星期四访问广州和深圳。李家超星期四上午将会前往广州和广东省领导会面，就粤港合作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交换意见，下午会转往深圳和深圳市领导会面，探讨全面深化港深合作。李家超星期四夜晚返港，离港期间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处理行政长官职务。正在北京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今朝礼节拜访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探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合作方向。代表团听日将会同港澳办副主任杨万明会面。杨润雄说，期望透过今次会面深化内地和香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在香港正值复常之际和世界再度联通，更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他亦都拜会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感谢文物局支持和协助，不时借出珍贵的文物来香港展出。杨润雄昨日抵达北京展开行程，今日傍晚出席音乐会和香港乐团交流，了解他们在内地的演出情况和发展机会。他将会在明晚返港。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34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和新冠病毒有关的新增死亡个案就有3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日偏东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系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两边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是车多，龙尾在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在德宝花园。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就在上怡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一个是交友广阔的销售型男周月，一个是外冷内热的销售女王乐嘉，在多次的商业交锋之中，两人从对手变成队友，更从队友变成爱人。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阿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日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吓、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仲有4日，有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打造 湾区全媒体， 每一集我哋都由大湾区出发，同你走遍神州大地，搜罗国家各地新鲜滚热辣嘅资讯。 例如每一集嘅广为人知环节，都会为你送上广州嘅最新发展动向，等你足不出户都能够知道大量新消息。 湾区全媒体 主持梁学希、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7:00，港台电视31。 Yeah, yeah, yeah, yeah, oh yeah. 就渗进我的躯壳。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正接住头先嘅音乐 sauna， 但系就唔系讲 trance 啦，因为 trance 嘅音乐就留翻喺 EDM Friday 同大家分享啦。不过头先讲到有一个喺 trance 音乐嘅非常之核心嘅要素，就系、是、psychedelic 迷幻音乐啊，所以决定拣嚟一啲迷幻摇滚嘅作品。在這半小時跟大家分享，首先带来有这一队的组合，这一队的乐队，他们叫做 Josie and the Uni Boys 的天眼通。很多时候呢，在这个 psychedelic rock 当中呢，其实最主要核心讲求的一样东西，就是怎样去运用一些乐器啦，造成一种令大家很投入的效果。 在这一首作品当中呢，会听到除了一些一贯我们在摇滚乐当中会常见的一些乐器之外呢，它也都加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的。听说有 The Beatles， 很早期的一首迷幻摇滚作品。叫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Inside. 有嚟自呢一位澳洲啊，用好多唔同嘅音乐，用好多唔同嘅声效去制造佢嘅音乐 project， 有呢一个叫做 Tame Impala 嘅一个 project 啦，当中咧就收录咗呢一首嘅作品嘅，叫做 Feels Like We Only Go Backwards。咁当然啦，喺呢一个嘅 psychedelic 嘅世界咧，慢慢发展落去咧，就唔系净系纯摇滚嘅。你发现近年比较多有一啲叫做 neo psychedelic 嘅音乐走向，变得柔和少少啦，变得梦幻少少啦。 Crashing in the ocean from way above. Got the music in you, babe, it's only love. Got the music in you, babe, it's only love. You've been wanting me forever and you just can't say goodbye. Kisses on the foreheads of the lovers wrapped in your arms. You've been hiding them and hollowed out pianos left in the dark. Got the music in me, I know you want me. 带嚟有 Cigarette Sex 嘅 Apocalypse， 喺呢一啲嘅 Neo。在这些 Neo Psychedelic 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制造的氛围比以前摇滚派的是会柔和一点的。The Fur 的 Avocado Man， 剛才聽了很多外地的一些組合的一些作品，其實在華語樂壇，我們香港的女歌手都不乏這一類型的作品，還要很早期已經做了一些 Psychedelic 的作品。 邊誰下再問繼續發夢，和他抱着在前额，吻我在唇边，偷你要不要吧？爱你， 1997年收录在全新莫文蔚这一张专辑当中。莫文蔚就曾经是做过很多不同的试验，包括这一类型非常之 psychedelic 非常之迷幻的作品， 而在同一首歌当中，他亦都做了不同的编曲版本，足足是有三个的。而这一首呢，就是莫文蔚的《非人生活》第三个的 version 来的。听日同样时间，我们在骚动音乐再次为大家分享更加多的广东作品。